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第五届汪曾祺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为您带来范晓青的短篇小说《碎片》。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岑参的《过酒泉忆杜陵别业》。 大学毕业以后在大城市工作的女孩包兰特别喜欢网购衣服，买完之后又很快处理掉。某天他处理的一堆衣服中包括一件玫红底色镶嵌着闪亮的彩色碎片的连衣裙，这件连衣裙被一位收购旧衣服的老板和其他旧衣服一起装上了卡车，拉到了乡下一处神秘的地方。这个地方导航上找不到，他和司机在周围转了一夜也找不到进村的路，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欣赏碎片，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卡车和司机都是老板临时租来的，和司机说好使用一天一夜，租金也是按这个时间计算的。现在司机着急上火说，不行了不行了，我和别人约好的今天晚上要用车的，你让我失约了，失约是要赔偿的，赔偿金应该由你来支付。老板一脑门的火直往上窜，可人家司机也没说错呀，老板只得先应了他。不料司机却又加码说，还要附带赔偿声誉损失费。他气得跳下车去，司机在车上说，怎么，你要不行去吗？那我把货车开回去了啊。他和司机吵了起来，就在他们的吵吵声中，终于有个人过来了。废品老板赶紧问他，我们在这里绕了大半天了，这是鬼打墙吗？那人说，这就是鬼打墙吗？本来废品老板是说气话的，哪知人家还真说是鬼打墙，这可把他吓着了，四处张望说，这里又不是坟地，怎么会？那人说，不是坟地也鬼打墙，人家把大路都封掉了，把小路都挖成坑了，鬼不打墙还想怎么样啊？这才知道，要想进村，大卡车是进不去的，货都要倒腾到轻卡上才能进得了村。可这野外之地哪里来的轻卡呀？回头一看，那个人正坦然笃定地打着手机呢。老板这才清醒过来，果然不多一会儿就从村里出来一辆蓝色的轻卡。老板埋怨他们事先不说清楚，害他遭遇了鬼打墙。给他指路的那个人在背后说，怎么能告诉你很清楚，怎么知道你是谁？老板说，那你现在怎么又相信我了呢？那人说，我现在看清楚你是开着卡车带着货来了吗？要是警察或者是记者，怎么可能花这么大的血本呢？他们最多装扮成买家啥的。老板大卡车上的货轻卡装了两趟，老板想跟着进村子结账，那人却说，不需要，在这里结了就行。按照原先谈定的价格全额付完款，那人就上了新卡进村去了。废品老板虽然收到了钱，可是心有不甘，他想悄悄跟进村去看看。可司机不想进村，他只得又加付了司机费用，司机才答应他在村口等他。他其实也没有进得了村，他绕了三次还是绕到自己卡车停的这地方，最后一次绕过来的时候卡车也不在了，司机等不及把车开走了。他步行了大半个晚上才找到一个可住宿的地方，想看看有没有女儿的短信，却发现这个地方没信号。新一批衣服到达的时候已经是夜里了，这个旧衣周转市场是不分白天黑夜的，无论白天黑夜，他们的工作时间以货到为准，现在货来了，他们就开始工作了。洗衣组的组长是个中年妇女，她负责挑选衣服，决定洗还是不洗， 绝大部分的衣服是不洗的，只有少数脏的实在说不过去的才会洗。他倒出一袋衣服，眼前一片花花绿绿，五彩缤纷。他早已经习惯和适应了这种现状，他在这里干了有一段时间了，每天都能看到许多八九成新的衣服被送到这里，胡乱堆在地上任人践踏，甚至有好多还是世界名牌。时间长了耳濡目染，他和其他的洗衣妇们都有了一点名牌知识和意识了，他也可算是见多识广了。见多识广以后，他基本上就麻木了，基本上已经熟视无睹了。但今天不知为什么，他的眼睛还是被触动了一下，这件玫红底色镶嵌着彩色亮片的几乎是全新的连衣裙实在太惹眼了。他识得出来，这衣服不是什么高档品牌，但是它的卖相实在是太好了。有一瞬间，他非常想替女儿买下这件衣服，哪怕按照老板卖价的一倍他都愿意。可惜的是，这里有规定，在这里做事的人一律不允许参与旧衣服的买卖，只要犯一次，不仅当场开除，还要罚款。他们的身份证都是被收缴了的，犯了错想跑是跑不掉的。他叹息了一声，手却忍不住又摸了摸裙子。他摸到裙子的口袋里好像有什么东西，他掏出来看看，是两张电影票，当然是看过了的电影。不过他没有扔掉电影票，而是重新把它们放回了口袋，又叹了一口气，才把连衣裙归类到不需要清洗加工的一类。虽然明知那许多衣服都是胡乱堆放的，他却还是小心地把这件连衣裙叠了一下，真是多此一举。 挑好衣服后，他们开始清洗那些不得不洗的脏衣服。所谓的清洗，其实也就是用水龙头冲刷而已，堆成一座小山一样的脏衣服，要是一件一件的洗，那要洗到猴年马月，那边等着衣服卖钱的人等到黄花菜都凉了。即便只用水龙头冲一下，再提起来甩平了晾到绳上，等晾干了，那些衣服还真是焕然一新的样子了。看起来活儿很简单，只不过是冲水甩衣晾晒，但是如果每天都重复这样的动作，两个肩膀就走样了，像脱了臼似的不停使唤，腰也疼得不能入睡。不过洗衣妇们并没有多少抱怨，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不听使唤也得使唤，不能入睡也得入睡。他在小地方生活，虽然下了岗，但生活开销也低，日子也不是过不下去，只是为了支持在大城市生活的女儿，他要出来挣钱。看着许许多多晾挂在绳上的衣服像旗帜一样在风中飘来飘去，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心里很舒坦，他似乎闻到女儿的气味了。等到冲刷过的衣服干了，负责运货出去的卡车司机就行动起来了。他虽然不属于这个周转市场的人，但他经常来运货出去，跟这里的人都很熟了。按原定的计划，他应该已经出发了，因为废品老板这批货迟到了，他也耽搁了出发时间，晚上走不了了，他得在这儿睡一宿。临睡前，洗衣妇来找他，他知道明天早上他的车子要经过乡镇，就请他帮自己去邮局汇款。司机经常帮他们做这些事情，他也曾经奇怪地问过洗衣妇，你女儿大学毕业在城里有工作，怎么你还给她汇钱？应该她给你汇钱吗？洗衣妇笑笑说，我女儿就喜欢买衣服，工资总是不够花，反正我要钱也没有用。第二天，司机如约去替洗衣妇汇款，写上洗衣妇女儿名字的时候，他恨不得改成自己儿子的名字。当然他不会这么做，但是他心里真是这么想的。他的儿子是个果粉，前不久听说苹果六快上市了，他就已经提前准备起来积攒每一分钱，他才不会像洗衣妇那样没脑子，把辛苦挣来的钱零零星星都变成了那些不值一提的衣服，而这些衣服说不定很快又回到他的手里。苹果产品可不一样，那是世界顶尖的电子产品，儿子出门办事拿着多体面，会受人尊重的。司机开车出发前给他的下家发了个短信，他的下家是一家商贸公司， 商贸公司的经理接到司机的电话后，就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通知他的下家来提货了。不过他的下家来提货之前，他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环节，通知公司职员准备晚上加班。加班的内容并不复杂，旧衣服到集散地已经进行过一次处理分类和清洗，那只能算是粗加工，他这里还有一道精加工，那是必不可少的。到商贸公司来提货的服装店的老板，绝大部分都是实体服装店的，他们都是很挑剔的，不挑剔不行，因为货到了他们手里就直接面对消费者了，皱了的要熨烫，掉线的要缝起来，丢了的纽扣最好补上，否则很可能因为一颗纽扣坏了一桩生意。所以经理的办公室简直是个纽扣王国，什么样的纽扣都有。当然现在的衣服纽扣也是千奇百怪，别出心裁，万一实在配不到，他们也有办法，干脆将纽扣全都换掉。经理第一条短信是发给熨烫工的，那是因为他的工作的重要性，一件皱皱巴巴的不起眼的，甚至扔在路上都没有人捡的旧衣服，经过熨烫这道工序，常常就变成了另一件衣服，可以以次充好，以旧冒新。 好了，范小青的短篇小说《碎片》我们欣赏完了，这篇小说接下来的内容您大概也能够猜到。小说前半段中侧面出场的人物，比如老板的儿子、媳妇的女儿、收废品大嫂的女儿，以及一开始就出场的包兰，后面都陆续正面出场，他们全都以不同身份维系在这件连衣裙翻新后重新出售给原来的买主包兰的链条上。包兰重新买下这件裙子的时候，早已经忘记这正是他曾经抛弃的东西，那些在父母眼中有出息的孩子也都现了原形，生活的碎片被一件普普通通的连衣裙荒诞地连缀在了一起。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岑参的《过酒泉忆杜陵别业》。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新。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江宁。今天，我想为您带来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所写的《过酒泉》忆杜陵别业。昨夜宿祁连，今朝过酒泉。黄沙西济海，百草北连天。愁里难消日，归期尚隔年。仰观万里梦，直处杜陵田。这首诗创作于天宝九年，也就是公元750年左右。此前一年，诗人岑参奉调前往安西都护府任职，当他路过西域重镇酒泉时，目睹关外瀚海连天的景象，回忆起自己在长安时期的生活，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作品。按照当时的惯例，戍边的官员至少要在边塞上任职三年，此时恰逢岑参在西域的第二年，所以诗中才会有归期尚隔年的说法。全诗的大意是，昨晚夜宿在祁连城中， 今天清晨出发，经过了酒泉，西方一望无际的黄沙如同大海一样，北方被寒霜覆盖的荒草绵延直到天边，一片愁苦中日子难以消磨，遥想归期还有至少一年，阳光万里如同梦幻一样，心中最留恋的还是在长安附近杜陵的住所。西汉汉武帝时期，名将霍去病进军河西走廊，打垮了生活在此地的匈奴部族。汉王朝在这里设立了酒泉郡，并从中原迁徙大量人口来到此地。关于酒泉名字的由来，史书记载是因为这里城下有泉，其水若酒，因而名为酒泉。在历代传说中也有一个更具浪漫色彩的说法，传说霍去病在收复此地后，将皇帝赏赐的御酒倾倒在泉水之中，与全军将士共享，因而有了酒泉之名。在今天甘肃省酒泉市东方2公里的地方，有一座酒泉公园，公园里有清代留下的石碑，上面刻有西汉酒泉盛记和汉酒泉古郡的字样，园中还有一眼泉水，相传就是那奇水若酒的酒泉。即便这一点后人其实无法最终确认，但作为一眼泉水能跨越千年还能喷涌不断，也是非常难得的。不过从清代人留下的石碑可以判断出，至少在那时人们认定这里便是汉代酒泉的遗迹。经过这些年的修整，如今这里已经是一座综合性的城市公园，迎接着慕名来到此地的八方宾客。在古时候，酒泉又被称为宿州，甘肃省的宿字指的便是此地。古人曾留下宿州八景的说法，其中有一景名为僧寺晚钟，这里所提到的寺院便是在酒泉市宿州区的大法床寺。这座寺院依山傍水，坐北朝南，站在山门向远方眺望，祁连山的雪景可以尽收眼底。寺院周围林木葱郁，风景秀丽，气象万千。关于这座大法床寺的建造时间，如今已经难以确定，后人只知道在元代编修的地方志中已经有关于此地的诸多记载。在寺院中另有一口重约5000斤的古钟，每到傍晚时分，寺院钟声响起，声音浑厚绵长，方圆10余里内都能听到，无怪乎这晚钟能够成为宿州八景之一了。在诗人岑参生活的年代，酒泉郡只是大唐扼守河西走廊的一处军事要塞。正如他在诗中所说，刚刚经过了酒泉，就只能看见一望无际的沙漠和接天连日的荒草了。那种愁苦与思乡之情，着实令人生出一阵同情。昨夜宿祁连，今朝过酒泉。黄沙西济海，百草北连天。愁里难消日，归期尚隔年。阳关万里梦，知处杜陵田。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